南方二重唱的代表作之一，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，其实就像感情一样，不去询问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另一种生活。在流行音乐的历史上，有些人就像天空中的一颗流星一样匆匆地划过，短暂但是却发出了耀眼的光芒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人，他曾经是大陆校园民谣的先锋人物，他叫做玉东。这首歌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和美丽的怀旧画面，露天电影院。 我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，夏天的夜晚它不再出现，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，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的世界，是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，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，在银幕的下面孩子们做着游戏，在电影的里面有人为他哭泣，

献出我一生，只为听你唱浪漫的爱乐，在月光下不停的脚步，不停的舞。 不及徒留一抹香，怎么